出世提升又让人惊艳的作品叫做《痒》。很多人说黄龄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她的音乐力求不可复制，否则一个刚刚出道的歌手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让她的几首歌相继在全国的音乐市场上掀起了一阵旋风呢？所以流行音乐仍然要追求个性，黄龄带给了很多人正面的能量。虽然有人说也许她不够流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她不能复制。尤其我们来看中国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可能鹦鹉学舌或者想要复制的偏多，而坚持个性的比较少。为了迎合所谓的大众口味，追求唱片的销量而不顾个人感受和风格的作品也比比皆是。黄龄应该会给了很多唱片公司一个巨大的信心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大牌主打歌当中这一位呢，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在内地的女歌手当中难得的摇滚范儿的这位是湘欣。 看我啦，你快跑吧，你不该看河里的东西，你人类好奇惹下了祸，这次一定会惩罚你。潘多拉，所有人都恨你，你该明白没有这个权利，我们的幸福从此就难了，无论如何来不及挽回。只是傻希望了，所有的痛苦不得不面对，你惹的是非也实在太大了，谁都不会原谅你。可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虽然太多问题要去面对，有了希望就不会绝望，有希望就有勇气面对。潘多拉，狠狠的潘多拉，潘多拉，你好奇心太大。潘多拉，可怜的潘多拉，潘多拉，你知道错了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是湘欣，其实在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八零年代，在内地歌坛还是有很多举起了摇滚旗帜的女歌手，不过到了两千年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似乎这样的女歌手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对流行趋之若鹜，却对个性这件事少了热情。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跟湘欣有着非常多合作的许巍。因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潘多拉》，它的原曲作者就是许巍。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一位台湾的著名歌手、作曲家或者是音乐制作人。据说他一直是一个对音乐相当有热情的人，曾经为了专辑制作远赴英国录制，超过了预算，差一点在他做了十几年流行歌手之后，还要身无分文露宿在伦敦街头。不过这些情歌里面，我们都能够听得到他的每一份努力。 静静的听琴声伴风轻，仿佛不记得那一季是时的一季，人总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听那朋友谈起你，别相信，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那离开我的原因已经变成你的暴力。我只是你的过去，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伤心。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 伍思凯的很多作品里面都能够听得到非常浪漫的感伤的味道，所以也让女歌手对他的创作趋之若鹜。而萧亚轩就算是跟伍思凯合作非常多的一位歌手。 带依赖，曾经朗朗星空， 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未来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 山的花朵，远去了古道的马里，飘来你的脚步。雨来的正是时候，洗净你的渡口，歌声都飞溅在廊桥，等你已经是时候，当黑车飘香的时候，我在眉山煮茶等你，请看自将悠悠。你来的正是时候，当千两月光亮满楼，缘分融在山水里，摘青梦了。

情再有要求，我的以后在你心头，整个宇宙感动的颤抖，我的眼泪由你来流，玫瑰拥抱沙丘，熬过多少关。 长流这是一首非常大气或者充满了厚重的味道的作品，这已经属于后期的林忆莲。当年我们认识林忆莲的时候，她代表了都市的先锋的音乐力量，劲歌劲舞无所不能。每个人都会在时间和岁月的催促下发生改变，不断成长。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年轻的时候特立独行敢爱敢恨的王菲的作品。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 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心留在苏黎世的从前，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你坚持不哭的脸，我还是说了再见，在两枚铜板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邮票上刻着列车顿时等你留的纪念，原来你何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已经忘了卢塞恩中央那座是什么桥，你说再陪我走一段，怕雪开了回家的路。火车站台的文字写着机场的末班车，我不得不承认，那张是单程车票。心留在苏黎世的从前，你拉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你坚持不哭的脸，我还是说再见，在两枚铜板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飘上刻着列车顿时的你留的纪念，原来你可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我把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 再见，我背着你走过了山最顶峰的河间，当时你问我为何总是即使没有出现，不叫一番起就别，我还是说句抱歉。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说到主打歌这三个字，接下来这两首一定当之无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国民歌王周华健。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似乎还在上中学，只记得街头巷尾每天都能够听到它的旋律，所以到现在只要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我几乎就能跟着唱完整首，这就算是典型的主打歌了吧。 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愿意听，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给了谁？ 像王菲那样特立独行，非常个性和自我的歌手，也有像周华健这样一直勤勤恳恳，几十年来都以笑容和平和或者是阳光的心态来鼓励他的听众的歌手，也有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几十年如一日永远在力争完美的歌坛的孺子牛，他就是刘德华。接下来这首歌是刘德华在他30岁入行的时候特别来翻唱的一首作品，他的原唱是陈百强，一生何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冷暖那何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脚边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